就像你说的谁都没错，你就当做笑话，从来就没有心疼沉默的回答。 从经过的童话，时间给的筹码，过期的爱情挣扎，未曾想过的是你离开那般潇洒。 可惜你爱的太多，我不是唯一的，你给的温度变成我的怒落，深一度在房间空荡的只剩我。 如果只是如果，我宁愿没爱过，伤口隐隐作痛，时间走着走着就只剩下我。从经过的童话，时间给的筹码，过期的爱情挣扎，未曾想过的是你离开那般潇洒。 可惜你爱的太多，我不是唯一的，你给的温度变成我的怒落，深一步在房间空荡的只剩我。 只是如果，我宁愿没爱过，伤口隐隐作痛，时间走着走着就只剩下我。 可惜你爱的太多，我不是唯一的，你给的温度变成我的怒落，深一度在房间空荡的只剩我。 只是如果，我宁愿没爱过，伤口隐隐作痛，时间走着走着就只剩下我。